伤整形科的主任医师陈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陈大夫，您好。 哎， 你好。今天我们相信很多人跟我一块儿关注了这个最新的进展哈。那么发生这样的一个爆炸，刚才也提到了，像烧伤、烫伤和灼伤的这种伤，是不是在您的专业里边都算热损伤是吧？ 对对对，因为我们包含的各方面，我们主要包含有一个是烧伤，包含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比如开水烫伤啊，一个是比如还有一些低温烫伤啊，还有一些大家所知道的一些电击伤、高压电击伤以及那个低压电击伤。还有一些化学烧伤等等等等。 那今天因为这个现场，我相信您也看了一些照片，通过媒体也看到了。那么目前来看，可能会有很多人有这种严重的烫伤哈。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出现这种严重烫伤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包括医护人员在救治这些严重烫伤的时候，该如何来进行选择？据说，比如说同样的是伤员，受到了一些热损伤之后，这个很多医护人员啊，尤其是专业的大夫，可能会去救那些不太叫唤，就比如说他那种损伤然后烫得特别严重哈，大声的呻吟，大声的呼喊。而还有一部分人是相对来说比较蔫一些，就基本不说话，相对来说很多大夫会去先救助这些比较蔫的这些患者。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这方面，特别这样方面，如果就说一个病人病情比较相对于较轻，或者这个对外界就比如烧伤面积比较小，或者烧伤程度比较轻的话，他一般对这疼痛的敏感性更强一点，所以他积极反应性更厉害，所以一般来说就更，如果叫唤的病人反而一般比较稳定，比较轻的话， 相对来说就是伤势没那么重是吧？ 对啊，对，如果真的是一些精神非常萎靡，或者对外界刺激很，对外刺激敏感性很降低的病人，我们要更加重视，因为一般往往是这些病人的病情是最重的。 最重的，也就是说他的表面的皮肤的表面可能神经都烧坏了，是吧？ 对，一般来说这个烧伤分为几度，一个是二度啊，那个浅二度、二度，然后三度。然后如果最深的话，到肌肉骨骼的话，它是就是基本到四度了。我们来说，就如果到三度的话，它因为是全层皮肤的坏死，它一般对外界的敏感痛觉就比较降低，所以来病人如果他，我们简单说，如果他反应非常剧烈，然后对外界刺痛非常敏感，然后相对来说他的烧伤程度啊比较轻一些， 比较轻一些。所以您看，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附近的医院啊积极的开展了救治，那么在众多的这个伤员当中，可能大夫首先要分别哪些是急需救治的，是吧？ 对对，首先我们就要把病人要比如对于成皮伤的来救治的话，我们聚团医院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因为它分好，因为我们在一个这个就是济南医院这个建院以来，我们参加一个国内外的大面烧伤救治病救治是参加了很多起，比较近的是比如那个大兴安岭的火灾，一个大兴安岭，还有一个新疆克拉玛依的火灾，然后又比较再近一点就是那个昆山成皮伤的烧伤，这些都是一个是病情人数比较多，都基本上是好几百病人，也是还有大部分都烧伤程度比较重的，都是一般主要是80%-90%以上的烧伤病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济南医院的烧伤科是非常有救治 非常有经验的， 对， 而且就是咱的烧伤科也是在国内的所有的烧伤整形科当中这个实力也是最高的哈。今天我们也听到消息说院里边马上派出了咱们科的三位大夫， 对对对， 直接去现场去指导救治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济南医院是一个它以烧伤和创伤科为主的一个综合性医院，在创伤和烧伤这两方面的治疗方面是应该是在国内外是名列其锚的，在这次治疗中，我们也是派了三个大夫，一个是烧伤科主任，还有那个普外科主任，还有创伤科主任，组合一个就综合团体，首先到那个天津去抢救了， 去抢救啊。那刚才提到了说如何来区别就是轻重啊，不同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患者，那可能很多人都在通过科普节目也会了解一些，比如说一旦发生这种热损伤啊，特别严重的热损伤，很多人比如生活当中被火烧、热水烫，都直接去拿冷水去浇这个皮肤哈。那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案件，如果大面积皮肤损伤的话，能用凉水来进行热冷敷吗？ 凉水可以，就说如果他这个皮肤的缺损不是很大的话，如果或他把像救治吧，第一点就说先远离那个就是 火源， 对，一定要远离，就是说另一个就是尽可能那个用一些，比如他身上，打比方啊，说身上着火，要尽可能想办法扑灭。一个是如果比如就地打滚啊，或就地有那个水源，一定先首先要把这 这个火源给降低一下，再扑灭一下。 嗯， 同时要想办法就那个，比如把那个体表温度也尽可能能降低下来。 嗯， 如果就近有那些，比如有水龙头，或者恨不得有一些其他就凉水之类的物品，然后可以就把在身上给浇一浇啊什么的，然后尽可能把那个窗面的温度给 降 下 来。 对。 那这个对于轻重都适合吗？比如说大面积的还适合这么做吗？ 也还适合。 嗯，目前来看，比如说发生比较严重的哈，就这种烧伤或者是热损伤，因为我们知道它比较严重的会危及到生命啊。这一般抢救的时限有多长时间？能够让大夫比较从容，或者是我们觉得最忙的这段时间有哪些时间上的限制呢？ 反正治疗是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对， 嗯 啊，但是一般来说，第一时间要就地救治。 嗯， 对，一定要自己能处理。就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比如 降温 啊， 嗯， 远离火源啊这些，对。然后第二步，那个因为有些，一般我们讲越简单越好，比如直接给一些凉毛巾， 嗯， 干净凉毛巾冷敷也可以啊。我们不建议说涂一些，比如什么糖啊、盐啊。 对，我们原来好像说过酱油啊什么的，那些都能够。 对，很多有的涂的好像紫药水什么的，都不要建议，因为这一个是创面深浅，啊，不太容易区分。 嗯 啊，另一个有可能增加感染的机会。 嗯 啊， 就是因为作为专业的大夫来说，您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到底伤成什么样。 对， 要糊了一层黄酱、牙膏这些东西， 嗯， 可能就真的对于大夫来说是增添了很多的麻烦。 对， 嗯， 第一天你还得去判断深浅都不好判断了， 都不好判断了。所以第一时间用凉水冲洗， 对， 是不是就可以？ 水一定要把温度像局部温度给降低下来。 嗯，这个凉水冲洗一般情况下得冲多长时间呢？ 一般它一个是几个问题，一个是就是说温度啊，一般是保存大约到15到20度左右。 嗯， 然后那个持续冲洗，一般就是说如果得痛觉比较降低下来啊，比如痛觉降低大约有半小时，左右啊，也可能到半小时到一小时。 嗯， 然后这样早期处理以后，然后咱们再到医院啊，自己到医院或者别人转送到医院这样子处理。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的主任医师陈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就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的这个爆炸呢，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些解读，同时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些在生活当中预防烫伤的一些知识哈。那刚才我们也请陈大夫来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对于烫伤来说，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疼啊。当然了，疼刚才您说了是相对来说是件好事，它不是那么严重啊，它可能更轻微的。据说人类这个忍受疼痛，说可能女性当然生孩子是最疼了，其次就是这个烧伤的疼是最疼的，是吧？ 烧伤就是说相对来说应面也大，或者比较相对浅一些，至少比如2度左右啊，就痛觉就比较敏感， 啊。 如果你到了3度和4度的，反而痛觉就基本上就很弱 了，哈。因为每个人忍受疼的这个感受也不太一样， 对 吧？同样是被比如说用开水100度的开水烫伤，可能有些人就特别的难受。但像这种疼痛，咱们在实际过程当中能够缓解吗？ 实际过程还是早期冷疗为主，冷疗能把疼痛降低很明显。然后到医院以后给一些对症的治疗，比如外涂一些烧伤药。如果实在不行，有时候还可以口服一些止疼药。然后基本上都能缓解一些疼痛症状。 就是得请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些这个处置了哈。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也提到了，说像今天滨海新区昨天发生的这个爆炸，可能最严重的患者来说，那就得靠咱们像积水潭医院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大夫来做手术。 对， 做手术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一点就是挽救生命。 挽救生命是吧？ 因为像他这次烧伤，他很多一是应该说复合伤，对，它除了那个外皮肤表皮烧伤以外，它一些比如冲击波的损伤，对，然后那个除了就说咱们治疗上叫内外兼治，不能说只一方面，对，像这个爆炸伤，其中一个冲击波的损伤对那个内脏器官的损伤也是很严重的，其中尤其是对肺功能，对， 包括好像据说呼吸道灼伤也是在这些事件当中非常常见的，是吧？ 呼吸道这个冲击波跟呼吸道烧伤还是分开的 啊，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呼吸道烧伤它主要是大部分是以热气，热气灼伤或者热液啊，比如在一个密闭环境里啊，如果你 吸入 时间长，另一个时候咱们有时候比如遇见情况，就不自觉要大声喊叫，这些都会吸入大量 浓度的一个温度的热气，会造成那个呼吸道的不可逆的损伤。这对一个呼吸功能和肺的功能都是造成非常大损伤。 这是呼吸道的损伤。刚才您提到了对肺功能的冲击波的损伤。 肺功能冲击波，它是就说这个主要是像类似于就是像这种比较严重的包震伤，包震伤它产生一个比较大压力，然后对这个肺的一个组织，咱们简单说，比如什么肺的肺泡啊，肺的小血管，都会造成很大的 冲击啊。 它对造成的肺的交换，交换就是咱们说简单点，就是喘不过气来， 喘不过来气儿 了，憋不气啊。有时候到检验说能看一下氧化指数非常低的，对， 血氧指数很低是吧？ 很低。 所以作为大夫来说，可能第一步需要对一个严重的这种烧伤的患者来说，需要做抢救的内容还挺多的啊。 很多，对，不是单纯的处理创面， 处理创面啊。首先要看这些内脏有没有损失哈。那像出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在手术台上都是可能各科医生联合的来进行手术？ 如果像这种爆炸伤，也就牵扯很各方面的，比如还一些比如术中麻醉啊，各方面都会牵扯的， 都会牵扯到。 像比如一些治疗还有护理啊，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啊。据说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首先救人命是第一步了， 对对对， 是吧？那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哈，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大面积烧伤，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就认为是大面积的烧伤？ 它一般现在比较简单是相对于30%以上就被称为大面烧伤了， 30% 啊。对啊，然后按这个30%以上，它还分中度、重度、特重度的烧伤，依据烧伤的深浅，烧伤面积多少，还有是否有呼吸道损伤，然后分成几级，简单说越高它越严重， 越严重啊。 对，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手巴掌大小的烧伤呢，在身体当中算是什么样的烧伤？ 对，因为它我们判断一个面积多少的话，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9分法。 九分法， 对。但是另一个咱们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就是手掌法， 手掌法， 对不对？就一个人的个人手掌不一样，但是说每个人手掌来判断自己的面积，一般是一个手掌是按1%算， 一个手掌是1% 啊，全面积一个人面积是100%。 哦， 粗略的 能算出来 大概其的面积。 那刚才照您的说法，30%，那就是30个手掌。 对，基本上30个手掌。对， 就是算严重的烧伤，比较严重的烧伤了。那这个严重的烧伤，那可能对于大夫来说，首先那可能就要进行手术抢救了。 不是，它主要是 全身 的救治。 哦， 首先比如像一些抗休克，对，抗感染，这是主要的， 这是主要的。 但更么一点，烧伤目的就是消灭创面，就是尽可能把这个烧伤创面那个缩小， 能让它缩小吗？只能 就促进它那个皮的生长。 我以为只能控制， 对， 就是控制它过大，它还能稍微的有一些小缩小，是吗？ 对对对，能，因为它就促进它愈合啊。如果就说能换药愈合不了的话，那就得考虑手术。对，手术能尽可能就覆盖创面，再早一天创面愈合，它早一天生命都得到挽救。 所以您看，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啊，这个专业的大夫是如何来进行选择的？我们从中也是学一些知识啊。据说发生这样的事件当中，还有一些小细节，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引以为戒的。比如说，一旦发生这样严重的事件之后，一旦有一些烫伤啊、烧伤，像我手上戴着一些小戒指，小的饰物都应该拿下来，是吧？ 对，因为它烧伤，比如简单说手指，它一般烫伤或外伤以后，它会肿胀，如果你不及时把这个戒指取掉的话，它引起的循环障碍，严重的话就会恨不得 掐死， 对，坏死， 坏死是吧？就是平时可能当时不显，时间越长可能越掐死了。 受伤要及时取掉，趁它肿还没起来的时候，要等真的肿胀起来， 肿起来 就一般得恨不得用 钳子破拆哈， 对，消防队员来帮他们拆， 帮拆哈。所以您看，一旦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小事物取下来。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一是肿胀啊，好像烧伤科的大夫最不怕的就是这个发炎啊。据说这是您主要攻克的方向。 对，烧伤科大夫对抗感能治疗上就有一些比较独到见解啊。 他的这个感染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就是烧伤的。 比较大面，相当于比较面积比较大的烧伤病人，他必定要就过了休克关以后，一定要过感染关， 两个关口。 对对对啊， 休克关其实好过吗？相对来 说也不好过， 也不好过。 对对对啊，也是最早的比较危重的一个阶段。对，就说你首先要把这关过好了，然后以后的治疗才能比较平稳一点。 休克关，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一休克了，就离死亡好像更进一步啊。 对对对， 这个关是需要很多医生一起来努力的。 就各方面嘛， 各方面 越早越好。 嗯， 对对，因为它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补液。 补液啊？ 对对，对，因为对于烧伤病人和一些对于一些单纯外伤病人的补液还是有些区别的。 其实呢，我们也是想说，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多掌握一些防烧伤的一些知识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的。 嗯、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一旦发生那种情况严重的哈、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去请专业的大夫来进行救治。那么比如说，有一些轻微的烫伤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困扰。那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冷却是第一步哈、 对对。 那保护，比如说这个伤口，我们这烧伤烫面了、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覆盖？比如家里边我们有纱布，可不可以用？ 纱布可以，就是说比较相对洁净的纱布。 纱布是可以用。但是很多人说那个纱布如果再揭起来，是不是会很疼？ 这个如果早期，就当时覆盖一下，然后及时要到医院，医院给你采取方法，这样轻轻的比较接一下就还行，不能说等到已经好几天以后，纱布跟那个床面已经 结合在一起了， 恨不得底下还有一些脓性分泌物，以后再接那是很疼的， 很疼是吧？ 啊、 一般情况纱布是如果发生烫伤覆盖，直接去医院还可以是吧？ 对对，早期覆盖， 早期覆盖 啊，就说就最好给它弄湿，然后有些比如冰水啊什么的弄湿一下覆盖更好一点。 就是这纱布也是弄湿的， 对对对， 凉的， 凉的， 嗯， 对，但温度不能太低啊，比如太低还造成低温损伤什么的，冻伤也可能。 那就是拿冰块敷着也不行。 对，冰块敷着你像上面最好垫一层比较薄的毛巾啊，也可以啊， 也可以是吧？这也是能够降温保护的哈、这个有很多人，比如说胳膊发生一些烫伤、开水烫伤，都着急的先把衣服脱了，就是这种有的时候烫伤的这种身上穿的衣服，都跟皮肤有一个严重的这种接触之后就很难脱了。 对对， 嗯， 它早期你如果有条件的话，说最好第一步是能湿敷，就把整个衣服也可以湿敷一下， 就是拿开水冲是吧？ 对对， 不是拿凉水冲， 拿 凉水冲一下， 对，凉水冲一下，先把温度降下来，让你再慢慢的去给它脱下来。因为有的人很着急，他恨不得一脱就很容易把皮肤随着这衣服一下就全撕扯下来，这样就增加一下治疗的难度，还增加感染的机会了。 这个其实最好不着急脱衣服哈，直接拿湿的。 如果有条件，这冷水 的 条件下，如果没有冷水，那还比较及时的把这个热源去掉。 拿剪子剪可能比脱可能更安全一些， 对 啊、 但有时候家里可能这些东西可能不一定都有啊， 就是剪子有的时候， 在家里可能还好， 还好些， 在外面可能 困难一些啊。那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听说，比如说在人体当中啊，不同位置的烧伤可能会引起的这个损伤的程度不一样。 对， 比如说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一旦人体当中哪些部位烧伤之后，就应该及时上医院，就是可能会比相对来说其他部位说风险更大一些。 反正一般来说，最好如果稍微面积大于1%的，就比较 一个巴掌以上， 最好都来到 都到医 院，对对对啊。但是一些像我们说比较特殊部位烧伤，比如颜面和手啊，这是一个是它是相当于暴露在外的啊，要及时到医院处理，因为它一个是恨不得有时候如果比较浅的烧伤面积，如果没有正确处理好，比如感染了，它也会留下疤痕，对于你的外观啊，或者对你的就造成很 今后的生活受到一些影响， 对， 脸和手是首关键的，是吧？其实呢，我们也是想通过今天跟陈忠大夫一块来聊天呢，让大家掌握更多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消息啊。天津滨海新区在昨天晚间发生的这个爆炸，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人都觉得现场包括几公里之外都有明确的这种震感哈。当然了，这种包括您看啊，包括这种真的是那种热的损伤，还有包括冲击波，可能都会给人体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哈、 对对对 啊，这种冲击的伤和比如说真是那种火烧伤相比来说，是不是冲击的伤可能更难治一些？ 对对对，治疗还是有些区别的。 嗯、 如果说冲击伤再合并烧伤，就 更难治， 难上加难了。 嗯， 相对于有时候一个是冲击波比较厉害，另一个是伤面再合并烧伤面积非常大，它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哎呦， 对啊， 嗯。 所以，对， 所以更需要我们这些 专业 大夫去救治。 嗯，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积水潭医院也是派出了专家去指导救援哈，因为可能有一些医院它没有烧伤科， 对， 它只有外科 、 跟烧伤科有的时候还不太一样，是吧？ 对，因为救治起来还有一些理念啊和方法还有很大的区别。 在烧伤科的理念当中，是不是首先要把这个生命抢救下来？更高级是吧？ 都是这样 ， 对啊，抢救生命为主。啊，但各级他烧伤完了和那个外伤的损伤，他的机体的机能的改变还是有些很大不同的。 嗯 啊，最简单一些对心、一个输液，然后对心肺功能的改善都是有很大区别。 嗯，所以我觉得这真是这件事情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啊。 对。 但是我觉得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让专家去指导救援啊，非常的关键。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和陈志老师、陈志大夫一块来聊烧伤整形的一些话题，尤其是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碰到这种损伤哈，目前来看，如果就是比如说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如果这人体身当中烧伤面积大于刚才您说了30%以上，就是严重烧伤了。如果真的烧伤面积特别大的时候，这种生命的挽回的几率到底有多少呢？ 就各个地方不一样。像我们医院差不多有大于90%以上的，一般是治疗成功的话，一般大约能治疗50%以上。 就是90%以上的烧伤， 对， 90%以上的烧伤，有一半的人， 一半啊，患者能治疗存活， 存活 一半要会那个， 就是可能很遗憾的一 些， 这个其实还是90%，还是我们希望这个医护人员不断努力哈。 对， 当然了，这个可能是医学啊，这不是我们良好愿望的这种。 更好的是预防， 预防是吧？ 预防， 掌握更多的一些知识。其实我们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个烧伤、烫伤哈。如果没有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遇见一些像热水的烫伤，包括一些火烫伤，掌握更多的知识。今天陈大夫说的特别多，其中有几点我们应该记住哈，低温一定要低温，是吧？ 对 啊，另外呢就不要乱涂一些药物，对吧？ 啊，不要做，比如烧伤时候，比如有火焰什么的，一定要不要大声呼喊。 不要大声呼喊啊，这容易这个呼吸道的 损伤。 另外呢，刚才也提到了说，如果有一些小的戒指什么的，及时的一定要取下来。 戒指、些饰物啊，都取消，换份的项链也要取掉。 项链要取掉啊。人家说项链不是挺宽的吗？ 它有时候有肿胀什么的，也会造成一些损伤啊。 所以也是在生活当中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说这么多了。非常感谢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的主任医师陈志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啊！希望有机会常来跟我们解释一些这个知识，同时也是跟我们做一些宣传。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